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1集《不要神》。 哇！ 冯安宁伸长脖子瞧见沈妙手中的千纸时，也是微微一愣，随即说道， 你会吗？ 这倒是真话，琴棋书画四样，沈妙着实是样样不通。图画莫说是韵味，便是好好的画都画不成。见沈妙不言，冯安宁也安静下来。大约人都是很奇怪的，当初他看沈妙不顺眼，如今沈妙对他冷淡，冯安宁反倒更愿意和沈妙说话了。他觉得现在的沈妙有一种特别的气质，不自觉地吸引着人靠近。两人正沉默着，却见沈月和沈清释释然地走了过来。沈月笑道， 五妹妹手里拿的千纸是什么，也给我看一看吧，说不定我和大姐姐还能想到些点子。 沈清点点头， 不错，我和二妹分别抽到了书和画，你是什么？ 沈妙不言，沈月笑着上前抽走了他手中的千纸，状若无意道， 五妹妹莫要害怕，横竖还有我姐妹二人在啊，总会照顾你一两分的。 冯安宁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他虽然从前也不喜欢沈妙，却也看沈月沈清二人不大顺眼。他母亲是个厉害的，家中的姊妹也多，谁包藏祸心，谁打的小算盘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沈月和沈清跟他们府上那些想要争宠夺爱的庶姐庶妹们有什么两样？无非就是想要借着沈妙的蠢笨衬托自己罢了。果然，沈月这一番话出来，那边的易佩兰听到便嗤笑起来。 沈月，你与他说这些做什么？便是你出再好的点子，怕是他也应付不来的。 江小轩也笑， 就是，还是让沈妙自己精心准备吧。 他们这般明目张胆的嘲讽，四周的太太小姐们听到也假装没有听到，表面上瞧着仍是一本正经，嘴角却翘了起来。无他，每年的沈妙都是教营场上的一个笑话，当被嘲笑成了习惯，一切便都没有什么不同了。即使这样嘲讽的行为不该出现在勋贵子女家的身上。 别这么说五妹妹， 沈月不赞同地说道， 五妹妹也是很用心的。 她打开千纸，哎呀了一声，惊喜地看向沈妙， 哎呀，是画，五妹妹，你与我抽到的是一项呢。 冯安宁有些不能理解地看着沈月，不过是抽到同一项，有什么可惊喜的？沈妙却心知肚明，大约沈月觉得自己的蠢笨又能够衬托出他的风仪出众了，更何况今日还有傅修仪在场。想到傅修仪，他的眸光暗了暗。 五妹妹打算画什么？ 沈清好奇地问道。 要不让二妹妹与你指点两句？ 这话倒是充满了善意，将一个爱护妹妹的大姐形象诠释得淋漓尽致。旁人看了也只会说沈清对自己的堂妹爱护有加。沈妙冷冰冰道， 劳烦二姐挂心，不过既然是校验，还是遵守规则的好，二姐姐要帮我岂不是作弊？ 作弊的二人可是要一同逐出校验场的，二姐姐要为了我做到如此地步？他不冷不热的一番话说出来，沈月的脸色变了又变。不错，这样的行为当得起是舞弊，可放在往日，大伙只会说他有爱良善，并不会在这上面多费心思。而被沈妙这么特意指点出来，众人看向沈月的目光就变了。校验场上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个对手，谁都想要独占鳌头，包揽风光。沈月在广文堂与众人交好，不代表就没有嫉妒他的人。在场的这些少女与她都是对手，每年的校验都被沈月包揽女子这边的第一，必然有怨气。 若是能抓到他的把柄，让他下场不参加校验，岂不是少了一个劲敌？顿时那些本来都与沈月站在一边的女学生虎视眈眈地看过来，包括与沈月交好的易佩兰一行人。沈月打了个冷战，她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厉害，回过头却见沈妙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目光中尽是嘲讽。若是就此退缩，便显得她方才那一番好意都是假的，若是顺势，难保这些个学子不会抓着把柄让她不参加比赛，横竖都是错的。沈月强自压抑住心中的怨毒，看了沈妙一眼，勉强地笑道， 既然五妹妹都这么说了，我便也不敢再擅自好意罢了。 冯安宁忍不住嗤笑一声，故意高声道， 我还以为有多疼爱妹妹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，便被人这么一下就算了，那又说什么真心相助。 一时间那些少女看着沈月的目光颇为意味深长。陈若秋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，她有些慌，沈月毕竟还年轻，不懂得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，同时心中又有些发冷。这沈妙三言两语就能挑动别人的情绪，让人跟着她的话走，好厉害的嘴啊。可她偏偏又不能插手，都是小孩子家的事情，她身为母亲若是插手便是落了下乘。沈婉云和沈清全都是有些幸灾乐祸，要知道沈月太过出色也会掩饰沈清的光辉，如果沈月落不了好，沈家就只有沈清才能撑场子了。沈月看着沈妙，她想若是这个妹妹如今变聪明了些，此刻也要为她说话解围的，毕竟都同是沈府上的姐妹，传出去沈府几房不和又有什么好处？更何况沈妙从来都是巴结着沈月的，若是得罪了沈月，沈妙就再也没有什么朋友了。可她等了半晌也没有听到沈妙的回答，沈月忍不住开口道， 五妹妹， 二姐姐不用去思索接下来要画的东西吗？沈妙声音平平无波，至于我这边不必了。看出了沈妙没有要给自己解围的心思，再看看周围少女们略带讥嘲的目光，第一次沈月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想要狠狠扇沈妙的巴掌，她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咬牙道， 看来五妹妹似乎已经胸有成竹，既然如此，等会儿便看五妹妹如何大放华彩，定是精彩万分。 精彩万分四个字沈月咬得很重，说完这句话她便一拂衣袖转身气冲冲地走了，沈清连忙跟了上去。冯安宁看了看沈妙问道， 虽然极爽快，可你为何那般不给自己留退路？待你上场时他定会抓住机会狠狠嘲笑的。 我不喜欢人。沈妙看着面前的棋局，不要人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心软，不要人，要杀。他拎出一枚棋子放在棋盘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